叫它一再照亮，让那光照你脸上，你将会更漂亮。窗边的光辉为你显得更美丽，柔情常在我心间，爱你不分早晚。 愿我紧握你双手，过前生的每个晚上，让你好好欣赏我的一切，我各样身体的每部分，也都只听你指引，柔情常在我。 伤感不再灰暗， 黄露儿常在你心间，嗯，希望咧每个星期嘅早上喺呢一个嘅清晨上嚟咧，都喺你个心上边咧记住有呢个节目啊。时间嚟到早上5:12，同你讲声早晨，早晨啦，又嚟到星期四咯。今朝早为你主持清晨上嚟咧，有钱佩佩嘅。日子咧嚟到十月尾啦，10月28日，2021年啊，星期四嘅早上，农历咧就系9月23啊，室外温25度，相对湿度83%嘅。 难分真与假，人面多险诈，几许有共享荣华，前伴水滴不分差，无知井里蛙，徒望添性价，空得意目光如麻，谁料金屋变败瓦，命里有事终须有，命里无事莫强求，雷声风雨打，何用 多惊怕，心公正白璧无瑕，行善积德最乐也。 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好喜欢这首歌的这两句歌词啊。好，我们讲下最新的天气预测先。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为27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嘅。展望明日日间大致天晴，周末期间咧系多云，下周初咧部分时间有阳光。室外温25度，相对湿度83%。听过许冠杰嘅《浪子心声》之后，我哋会有叶倩文嘅出现。啊，好耐冇听呢首歌。不知道你而家又系咪发紧一个好靓嘅美梦咧？ 清早的清风，曾见过你我相拥；深宵的街灯，照过你我影踪。过去某个梦，我俩大笑最终。We had a real good time， 小小的梦中。 有时咧发梦嘅嘢真系好得意嘅，咁通常咧美梦咧就好容易就会唔记得噶啦，一啲噩梦咧就成日都留喺你个脑海里边，永远都磨灭唔到嘅。当然啦，你话真系有啲美梦，好想好想佢再发多次咧，就真系好难嘅。咁啊，希望有啲残留嘅记忆咧，留喺个心里边咧。即系虽然可能现实未必会发生到，但系发梦发到你都觉得系开心嘅一件事嚟嘅。带嚟有叶倩文嘅呢一首《美梦记心中》。今日咧拣嚟好多同心有关嘅歌曲，因为咧寻晚同女女默书嘅时候咧，好多个字都系同个心有关。第一谂起，原来一个人嘅心真系好重要，除咗即系支撑你嘅身体之外，好多嘢收收埋埋都系摆喺个心里边。中意与唔中意，开心与唔开心，好多人都系收喺个心入边。 你说我像云，捉摸不定，其实你不懂我的心。你说我像梦，忽远又忽近，其实你不懂我心。你说我像你，总是看不清，其实我永不在乎也藏真心。 其实你不懂我的心，确实系嘅。有时啲嘢咧收收埋埋喺个心里边咧，你唔讲啊，真系冇人知嘅。就算你话亲口讲，觉得好艰难或者好难为情或者好难开口嘅，其实而家通讯资讯科技咁容易啦，系咪？留隻字俾佢咪得咯。嗱，当然啦，我就觉得咧，好多时候咧，用一啲嘅通讯软件去表达咧，好多时候都会弄巧反拙嘅。尤其是一啲文字上边冇一啲嘅表情啦，又或者冇一啲嘅语气啦，其实好容易咧令到你想传达嘅一啲嘅感觉咧系完全唔同啦。好简单，即系例如多谢呢个字啦，系嘛？多谢，如果你用唔同语气，其实可以演绎系唔同嘅嘢嚟嘅。所以有时真系好难嘅。如果你有多心里边想讲嘅说话，想讲俾你想听到嘅人听咧，确实亲口讲系比较好啲嘅。 当然啦，有多时候啲嘢真係摆喺个心里面，觉得心好痛，但係又唔知点样讲嘅话，有时凭歌记忆都係一个方法嚟嘅。 你总是这样说我，像一颗不容易融化的糖果，带我见你的朋友，有很得意你埋怨我沉默，你追问我的行踪，你在乎我的举动，红得我泪眼迷蒙，做些事情让我被感动， 陈洁仪的心痛。好啦，望个钟好快到五点半钟，我哋先听一节新闻简报，翻嚟之后继续潜去陪清晨爽利，转头见。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建议设立文化体育及旅游局， 是因为香港有潜力和底气做好文化产业，而担任这个政策局的局长不需要样样都懂，作为局长要懂得开拓广结各范畴内的有识之士，吸纳他们的知识和经验，做好工作。林郑月娥又说，虽然有人认为立法会议员已经全部变成建制派，但他强调议员审议政府建议时仍有很多批评，重要法案都要作修订。他认为只要批评具建设性，政府是不会抗拒。世卫核下的泛美卫生组织说，新型肺炎疫情已经慢慢在北美洲、中美洲和南美洲减退，上星期录得的新增确诊和死亡个案是全年最低，很多大型的加勒比海岛聚包括古巴疫情出现向下的趋势，虽然巴拉圭上星期的确诊个案倍增，伯利兹的死亡人数大幅上升，但泛美卫生组织对区内的疫情感到乐观，不过就会保持警惕，并呼吁区内政府，特别是争取扩大疫苗接种率的地方，继续推行戴口罩、社交距离和限制聚集人数的措施。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东亚峰会视像会议时说，俄美中道条约失效之后，亚太地区可能出现中程和中短程导弹，并可能引发新的军备竞赛。俄方深知局势发展的危险性，因此已经单方面宣布暂停在亚太和全球其他地区部署中程和中短程导弹，亦都呼吁所有相关国家就暂停部署问题认真磋商。普京说，俄方始终支持在亚太地区构建平等和不可分割的安全体系，在尊重主权、相互平等和互相尊重等国际法准则基础上强化建设性对话，只有这样才能够消除现有和新出现的威胁，解决亚太地区和国际社会面临的急迫问题。以色列政府批准在约旦河西岸的犹太人定居点兴建3144间新屋，以色列工党批评做法不负责任，美国亦表示强烈反对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扩建犹太人定居点，认为有关举措破坏两国方案前景。犹太人定居点问题是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和谈的主要障碍之一。以色列在1967年的中东战争之中占领东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部分地区，并开始兴建犹太人定居点。巴勒斯坦坚持除非以色列停止犹太人定居点建设，否则拒绝恢复和谈。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5490点，下跌26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4551点，下跌2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 7.778， 日元 113.85， 瑞士法郎 0.918， 加元 1.236， 人民币 6.394， 英镑对美元 1.374， 欧元对美元 1.161， 澳元对美元 0.75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71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6.48美元，卖出1797.05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为27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周末期间多云，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嘅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系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783，FM92.3，天水围。FM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99.4，将军澳。FM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宝贝，我哋有梅艳芳嘅歌声，将时间带到嚟早上5:41，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上嚟。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啊！室外温25度，相对湿度80%啊，好舒服嘅秋天。 开始和你彼此相依，给我相信与支持，朋友的实在意义，能看出心中所思，不说一语两心知。你与我两个世界的人，各有各，哪会算到某日才能遇，要慨叹这世界太多可能，更多不可以。忘记了怎么开始，和你总多彩多姿，仿似小说中的人。人性实在幼稚，人世间不必心思，心里感觉可以告知，你似我，我似你，要等的人，开心会同开心，伤感共同伤感，全源自爱心，以情难自禁。那天识到你，有我不再怀疑，期盼这一生能有个知己，恰似身边的你。这崎岖开始，从了解跟你靠依，一切很有新意思，而你的一点心思，常叫我一夜记住，不语不说两心知。你似我，我似你，要等的人，开心会同开心，伤感全源自爱心，以情难自禁。我找到一生的意义，那天识到你，让我不再怀疑，平凡这一生能有个知己，恰似身边。那天识到你，有爱不再怀疑，平凡这一生能有个知己，恰似身边的你，不知道要怎么感激你。 哇，真系好耐冇听呢首歌啊！黎明主唱嘅《两心知》啊！遇上自己喜欢的人呢，最希望的遇到是永远都不要变心了，是吧？永远他都是爱着你，你说多好呢？不过要留得住一颗不变的心的话，相信大家同样都要有一颗不变的心，这个是互相支持，互相去爱的。

相同热爱，今天已是冬。爱与情似场梦，仿佛给操纵，留下你偷偷的哭泣，我已经不懂心痛。寂寞是孤单等你，在心先躲冰冻，若要不想起，但却偏想起，共你虚假的抱拥。也许我明晨离别，或你会了解在孤单中的心痛，你会发现这当天的弱势竟已看不到， 你知不知道永远的爱是什么？它只不过是一个美丽的童话，当故事完结的时候，我们又回到寂寞里面去等另外一个故事的开始。但是我想告诉你，在我们的童话故事里面，我是曾经真心真意去爱过你。 也许我明晨离别，或你会了解在孤单中的心痛，天的弱势竟已看不到，却知道原来缘尽在你与我之间，爱已有着裂缝，我早知相爱是难永远， 相爱是难永远， 但我真心已愿送 真系咁容易忘记？虽然你话忘记真系冇咁痛，但系要忘记嗰下真系好难啊！不过时间系可以冲淡一切嘅。孤单的心痛，我哋有周慧敏嘅歌声。当然啦，你话孤唔孤单都系在乎自己嘅啫。我相信如果你能够走出自己嗰个框框里边，一定有人可以陪你嘅。可能你未必找到你自己的心上人，不过亦都可能世上有人当你是心上人呢。 寂寞也挥发着余香，原来情动正是这样， 有心暗来冥王，谁说这算是情愫？ 常人究竟你有几多个心上人呢？有几多个真正对你是有心人呢？张国荣这一首的有心人，好喜欢张国荣这一首歌。我相信都有很多朋友很挂住张国荣，他亦都有很多经典的歌曲。不过呢，佩佩是特别喜欢呢，就是他在即叫宣布咗退出乐坛颁奖礼 ,ok, 退出乐坛嘅时候，之后返出嚟拍电影，再灌录嘅可能追啊有心人呢一扎嘅歌曲呢，我係觉得更加唱得有味道嘅。当然呢，其实如果喜欢张国荣嘅朋友仔呢，就觉得佢任何时候都好有味道啦。咁讲起即係味道呢，口腔嘅护理真係好重要啊。讲起口腔护理又諗起牙齿啦。一阵间呢，就喺呢一个六点钟新闻之后呢，就有健健康康再清晨啦。咁一阵间就有呢一个嘅牙齿专科医生白欣婷医生呢，就会同大家讲下镶牙㗎噃。相信大家去到某一个年纪呢，都可能即係需要即係镶下牙或者换下假牙嘅。咁究竟镶牙又有分活动式同埋呢一个嘅可拆除式嘅，即係或者係固定式嘅，究竟係点样呢？一阵间听一听就知道啦。 到美国，理由是亚桑奇的精神状态可能令他在监狱中自残。美国政府不服上诉，代表律师认为原审法官被亚桑奇的精神科医生误导，又提出如果批准引渡，美国不会将亚桑奇带到最高设防监狱，亦会同意亚桑奇在出生地澳洲服刑。亚桑奇一方反对，指亚桑奇可能会被关在另一间高度设防监狱，州亦未有承诺接收亚桑奇，亚桑奇在等待转移期间将会面临高风险。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又为27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周末期间多云，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嘅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系80%。

嚟到星期四啊，呢一个时分咧，当然咧有我嘅嘉宾朋友会出现喺健健康康在清晨啦。佢就系白恩庭牙齿专科医生啦。白医生早晨， 早晨 系啦，白医生啊，咁啊见到牙医咧，就成日都觉得咧，同我哋棚牙就好有密切关系嘅。当我哋咧如果牙痛咧，揾你哋啊，当然就可以止痛，同埋咧可以改善嗰个牙嘅问题啦。咁但系仲有一样嘢要改善嘅咧，当然就系话，如果我哋甩晒啲牙啦，我哋要镶牙、要假牙嘅时候，当然梗系要揾牙医啦，系咪？咁啊，讲起镶牙啦，我又知道，即系有啲叫做活动式，又有啲叫镶紧嘅。我哋叫活动式嗰啲叫夹夹下，你唔知道知唔知呢一个名词咧？吓、我哋咁样嗌，你知唔知道噶？ 唔知道，第一次听。 系咪啊？夹夹下。OK， 咁啊，讲紧呢个镶牙咧，就有分呢个固定同埋呢个活动噶啦。咁我哋今集咧主要系讲呢个活动嘅假牙。咩为之活动假牙咧？就可以除落嚟嘅。我谂好多哥哥姐姐啦，可能咧佢哋都会系戴紧呢一类嘅活动式嘅假牙啦。我啲小朋友成日见到爷爷嫲嫲咧，哎呀，冇晒牙嘅，点解你啲牙唔见咗？原来佢就除低咗。我想问一下咧，呢、這个活动式嘅假牙同即系镶紧咗嘅假牙有咩唔同咧？除咗佢可以拎落嚟之外， 咁啊好大分别嘅。咁我哋首先讲活动嘅托先啦。咁活动嘅托，我哋都系分成口活动托嘅，即系完全冇牙齿咁样托住。有啲系一半嘅活动托，即系佢本身系有啲牙喺度。咁佢都嘅物料咧都好唔同，有啲系用塑胶去做啦，有啲系用钢去做嘅，钢同埋塑胶去做的。 塑胶我明白，用钢摆喺个口度咪好痛咯？ 唔会噶，其实嗰个钢系度身訂造俾嗰個病人嘅， 係 反而個鋼咧襟啲， 係 薄啲， 係 同埋個始終嘅感覺咧，即係個温度，其實温度活動嘅温度咧好重要嘅，即係譬如我哋食嘢啊、飲茶啊，個鋼咧就係容易啲去有翻嗰個感覺。 咁但係唔係如果飲熱嘢咪傳熱更加快，同埋如果飲凍嘢傳凍更加快咯？ 係，但係起碼有嗰個感覺，所以但係要識就。所以好多人都话，活动托我啲牙唔重要噶，我之后就会用翻嘅假牙，镶翻嘅假牙就可以代替我啲真牙。其实真系唔系好大分别，系争好远。因为始终活动托都有佢自己嘅问题，即系譬如去第一次啱啱喺牙科医生嗰度戴上去，都要有个适应期。 系，好似戴隐形眼镜咁样啦，戴普通眼镜你都要适应啦。 咁啊过咗呢个适应期，咁啊可能有几个月嘅时间咧都系舒服嘅。但系过咗几个月之后咧。有啲變化，因為個口一路都係喐緊嘅，嗰啲牙喺度喐緊咧，嗰啲牙肉喺度有啲變化、收縮啊等等，咁過咗一段時間，那個活動托就冇咁舒服。 你嘅意思即係個磨合期磨到咁上下嘅時候，真係可能就會出現啲問題啦。 啱啦，啱啦。咁你可能去啲超市啊，佢會有啲有啲貼嘅，嗰啲假牙貼，咁令到希望冇咁鬆啊，舒服啲啊。咁係一個好嘅例子，個活動托嘅缺點嘅。 好啦，咁你讲佢嘅缺点啦，咁又不如讲下缺点系，即系系咪容易成棚甩落嚟唔好睇？我觉得呢个系最大嘅缺点嚟嘅。 咁唔知道有冇人睇过啲 YouTube 咧？有啲假牙见到系松落嚟，或者一路讲嘢嘅时候松落嚟， 系 有咁嘅情况嘅。当然大家都希望唔系咁嘅情况，就好睇个骨嘅成分同埋骨有几多。如果系骨系多嘅，系多嘢可以掹住呢个假牙咧，咁少有呢个现象出现。或者是个假牙松的，它本身是不是太贴的牙肉的，那可能有这个情况。所以现在我们很多情况，如果真的开始松，我们都会加上镶牙，加上这个活动的做法。即譬如我们会种回的牙齿，那么做回一个 牙脚，我们叫做是不 是？是假牙脚这样。那么在假牙上面或者种牙上面就做一个磁石，那么就会更加实啲啦。 哦，我明白啦，即系话咧，我当如果系成棚咁计啦，上边成棚，我哋喺大牙嗰个部分咧就种两只假牙去呢一个牙肉嗰度，然之后嗰两只嘅假牙咧，即系镶紧咗嗰两只咧，就有粒磁石喺度，然之后嗰棚嘅假牙戴上去嘅时候，最尾嗰两点咧，亦都系有磁石。一个正极一个负极咁样咧，就可以黐埋佢啦。 啱啦，正确啦。 哦，咁样就即系确保佢唔会 無端端會甩落嚟啦， 會穩陣好多。 磁石佢攝住佢咁啦，係 啦， 咁但係啦，咁樣講咧，會唔會又重啲咧？因為有磁石喺度，重啲啲嘅喎。 即係成個假牙重啲， 係啊， 其實唔感冇感覺嘅。 哦， 即 係 呢個少少嘅分別，我哋口可以就到嘅。 嗱，你講緊有可以傷到呢一個嘅假牙嘅就 OK 啦。咁有啲可能真係牙周病嘅，根本啲牙肉已經係冇曬力嘅，咁係咪真係冇辦法嘅咧？ 係，首先要控制自己嘅，即係控制牙齒嘅健康先，要健康。無論是用什麼治療方案都是牙齒健康才可以做，因為有個副作用的，即譬如是清潔得不好，或者它帶得不好，或者是它沒有休息的，因為我們會都會建議啲病人個活動托夜晚黑除出來，等那些口腔休息，好像人一樣要休息的，如果戴得不好的話是會有些副作用的。 簡單一點說，是不是好像跟戴隱形眼鏡一樣，夜晚都要除低它，然後讓眼休息，然後都要適當地清潔它？ 正確 了。但是呢，即是說、如果萬一即是我又經常除下來又弄，我不覺意跌了落地，現在又崩了，究竟戴好還是不戴好呢？又污糟，究竟我又怎樣清洗才為之對呢？ 咁啊，清洗咧，我哋通常都系会建议用牙刷啊，同埋有啲特别嘅，或者可以用牙膏啊，有啲人有用特别嘅假牙片去洗嘅。 即系同一般刷牙系冇分别嘅。 佢有特别嘅刷嘅，有啲人就用，譬如系普通牙刷嘅、但系因为我哋唔系刷紧我哋真牙啊嘛，始终有啲胶咁啊，有啲人就会用啲大型啲嘅刷嘅。 哦，鲍鱼刷咁样嘅。 有冇咁硬嘅？但系类似咁啦。 系。 咁会清得干净啲嘅。咁如果真系喺街度跌咗落地下，咁呢个就要自己判断啦。 系，当然咁系咪即系如果崩咗，系咪应该拎翻去个牙医度整啊？定系夹硬戴住咁样咧？ 好少会，即系如果系崩咗少少咧，都可以戴到嘅。 系。 我惊嘅，譬如系利啊，或者佢戴到会影响其他牙位啊，所以揾翻自己的医生。問翻佢意見喎，安全啲。 好啦，咁啊講緊一般護理啦。咁我又見到我屋企人咧，佢戴假牙嘅時候咧，即係除低咧就揾個杯裝住啲水就已經得噶咯。係咪就係咁簡單就已經 OK 嘅咧？ 係 OK 嘅，個杯咧點解我哋會浸住啲水？嗰啲細菌就唔會喺個水裏邊嗰度產生嘅，或者少啲。有啲假牙片咁啊。大部分的超市都會有買的，咁呢啲有幫助嘅。鹽水都係有幫助的。 鹽水的意思是隱形眼鏡鹽水，定係我擺啲鹽落去啲水度咧？ 其實普通擺啲鹽落喺個水度都夠嘅。 哦 ，OK， 都有啲幫助嘅。有啲人就會用朗口水去做，都得嘅。但 係 個朗口水有時我哋就唔知嘅成分係點啦。或者係有啲特別嘅朗口水可能會影響嗰個膠啦。或者係有會上積嘅，所以呢個都要小心問翻自己嘅醫生。咁有少少嘅 tips， 我又覺得幾好嘅。有啲人可能見過用洗眼鏡咧，有啲超音波嗰啲機嘅。 係， 我自己嘅意見咧，就用嚟洗假牙都幾好嘅。 哦，即係話咁，當然唔好一機兩用啦。你唔好又嚟洗眼鏡，又可嚟洗假牙啦。 最好啦， 就分開佢就比較好啲啦。 係啦，咁可以譬如係如果真係用呢啲機咧，落個玻璃杯喺裏邊。咁啊，裝嗰啲假牙片嗰啲水，咁啊再浸住，咁啊你拎出嚟咧就乾淨好多嘅。 好啦，咁其實即係如果成副嘅假牙，咁一般係可以用幾耐嘅咧？即係其實會唔會即係可能一年半載就要換一副咁樣嘅咧？ 其實好視乎嗰個情況，即係個物料啦，人係照顧得好唔好啦。咁啊，希望起碼係用到一年半嘅。咁多數。希望都唔需要成個假牙咁樣換嘅，希望就可以修補翻啦。咁啊，都係揾翻醫生問佢意見啦。 一年半載咁短㗎咋？有最長可以幾耐啊？你知啦，做嘅棚牙應該都唔平㗎喎。 咁我都睇過情況，有啲二十年以上都有㗎。 啊，即係話其實真係睇保養㗎喎。如果咁樣講， 係啊。 如果乖乖地保養得好，其實可以戴好耐。如果你做得唔好，一年半載就要換啦。 係啦，但你都想同。大家讲，都好重要，唔系净系假牙护理假牙嘅健康嘅，冇唔记得嘅真牙嘅健康一样咁，或者更加重要。即系譬如如果系嘅假牙系污糟嘅，或者嘅牙齿系污糟嘅，咁就会产生到有其他嘅发炎嘅症状啊，或者系影响到牙周病啊等等。 好啦，咁当我哋真系当成棚活动咁样除咗落嚟啦，咁我哋就照顾好嗰棚假牙啦，咁个口腔里边得翻啲牙肉喺度，咁需唔需要照顾佢嘅咧？ 要噶，都要照顾噶。 雖然是用不到牙刷， 嗯， 是可以起碼都抹到那些牙肉的， 是， 嗯，即是好像小朋友剛剛 BB 咁，都是要抹的，嗯， 是，咁係真係要揾塊毛巾落去嗎？ 係啦，一個濕布咁樣輕輕抹。 係，咁用下漱口水，咕嚕咕嚕咁又 O 唔 OK 咧？ 都 OK 㗎，有幫助㗎。 係，咁你知抹就好似即係難度有啲高㗎嘛，係，嗯，咪？如果用漱口水咕嚕佢一分鐘，咁可能就方便啲啦。 係啦，冇傷害嘅。 嗯，咁大家都明白啦。咁，嗯，其實咧，無論點樣都好，最緊要都係嗰句啦，即係牙齒護理咧，就唔好有事先至去做，最緊要咧都係定期檢查牙齒，咁你啲牙咧就會靚靚同埋襟用啦。好，咁啊，今日唔該曬白醫生嘅，下星期同樣時間再見，拜拜。 再見。 發覺你變得敷衍我，你的手逃避觸摸到我，若晚上和我走，亦無言無話長厭我，你可知心多麼不好過我，但你共我同度過生命悲傷歡暢，每次風霜把我們越擦亮，我問你難道你捨得這些心血，棄掉我俩，求你别这样。谁如我爱你那么多，别当我有预露过，为何仍然赠我这苦楚。谁如我爱你那么多，原来从未认识过，还是未尝过。 听过许志安的心血之后，下个钟来到6:27，即是说今朝早清晨爽利又告一个段落。咁啊，再见到大家咧，就会系听朝早嘅清晨爽利啊！希望听朝早喺5:00仍然会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可以见到你啦。约定你听朝早再见，拜拜。 或旁人随便代替我，我怕只输得多增添痛楚。你共我同度过生命悲伤欢畅，每次共伤把我们越擦亮。我问你难道你舍得这些心血，弃掉我俩，求你别这样。谁如我爱你那么多，别当我有预露过，为何仍然赠我这苦楚。谁如我爱你那么多，从未认识我，还是未真过。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欧洲法院裁定，由于波兰未有停止执行针对法官纪律审查机构的有关条款，下令波兰每日向欧盟委员会支付100万欧元罚款。欧洲法院今年7月要求波兰暂停专门针对法官的纪律审查机构，但波兰政府拒绝，并将问题诉诸波兰宪法法院。由于波兰未有履行欧洲法院的裁决，欧盟委员会9月初提出申请，要求责令波兰按日支付罚款。波兰宪法法院本月初认为，欧洲法院干涉波兰司法改革及违背波兰宪法，又指波兰国内法律优先于欧盟法律。事件导致波兰同欧盟关系恶化，甚至引起外界猜测波兰将会脱欧。伊朗副外长巴盖里表示，伊朗同意在11月底前重启伊朗核协议谈判。巴盖里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与欧盟官员磋商后表示，与欧盟官员就成功谈判的基本要素有非常认真和建设性的对话。至于重启谈判的具体日期，将于下星期公布。法国外交消息人士说，法国、英国和德国未收到与伊朗会面的邀请，并已经做好准备，但对于伊朗谈判代表访问欧洲期间拒绝与他们会面感到遗憾。警方拘捕一名男子，怀疑他偷的士，以及与九龙以及新界33宗车内盗窃案有关。失窃的财物约40000元，包括现金和电话。行动中起回两架报失的士。警方星期二凌晨在大围进行反车内盗窃行动，发现一名男子在的士停泊处附近形迹可疑。男子涉嫌擅自取去交通工具和车内盗窃被捕。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命令公司注册处将支联会从公司登记册中剔除。政务司司长李家超说，支联会所支持和推动的所谓五大纲领，包括结束一党专政、含义等和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亦都抵触了国家宪法。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他说取消支联会的登记和有关刑事起诉属两件事，法庭会审视证据按程序处理，不会受其他因素影响。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又为27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周末期间多云，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嘅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系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10月28日星期四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朝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卫生防护中心辖下两个科学委员会建议打了两剂新冠疫苗人士打第三针，其中免疫系统失调、长者以及部分高风险人士，例如医护、机场员工和院舍员工等优先，留意稍后的特写环节。 考评局宣布取消2023年中学文凭试，即是 DSE 的中文科考试以及通识科独立专题研究，希望可以给学生更大的灵活性和腾出更多课时。我们访问过中学校长，他会讲下相关安排对他们有没有影响。 立法会今届最后一次大会昨日讨论民建联主席李慧琼提出的告别议案，他提到行政和行政机关关系的时候，形容建制派是有辱无荣，希望日后可以有辱有荣，而不是有事中无艳，无事下迎春。其他议员告别时候怎么说呢？一阵听下。 香港失明人协进会委托港大做一个研究，发现初期失明人士在适应社区生活上